国历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17:05，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AM927千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网。大家下午好，我是思农。 大家下午好，我是大佐。982不仅仅是一个看不仅仅是一个可以听到的广播，也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同步收看我们的直播啦。 是的，没错，您还可以通过一直播，还有在微博上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两个了。 对，这个看看这个话筒背后的帅哥美女到底长成什么样，每天都要说这句话。 美是肯定美了，帅不帅就由您来看了。 不聊了，就这样吧，不聊了今天。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 儿。开玩笑了啊。这个同样呢，也是欢迎大家下载中国国航的 APP， 专属电商优惠，最低票价承诺，推荐大家去各大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关键词中国国航，或者是登录中国国航网站进行 APP 的下载。凡是下载成功的用户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并把下载成功的页面截图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国航 APP 优惠码以及国航的纪念品一份。鼓掌 鼓掌，掌声鼓励一下，我都想回去上学了。好了，那又是一年开学季呢，北京也迎来了新的一批的大学生。 对， 梦寐以求的象牙塔，拥抱青春的大学校园里面，这些18岁的年轻人们，像我们这样18岁的 像我们这些16岁的年轻人们，还没有进入到象牙塔之中。 你们准备好进入大学生活了吗？那我们现在就马上连线一下，寻找国航最美新生小分队，看看他们在校园里面的情况。 Hello， 我又来了啊！ 你又来了。 对，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的北京科技大学。看看这个广场，太大了，太奢华了，真的太大了。 哦，比我们学校要大很多哎。 哎呀，大太多了！这个广场就能招下我们学校，我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校园广场。 这个广场就能招下中国传媒大学。 哎、你每次能够不黑咱们学校吗？ 能不能每次不要黑自己的母校？你这位同学。 对呀、啊。 哎呦，没有，我现在就在我们北京科技大学的西门啊，然后我了解到这是一个中轴线，奢华的中轴线啊。从这儿是主楼，我们可以看到有他们的校训碑，然后是毛主席的像，后面呢是北京科技大学的主楼，还有呢后面就是图书馆，再往后面就是又是一个超级大的广场，是体育场，一会儿我们将会下一时段将会去那里。然后我们又找到了四位他们又是一个宿舍的哎四姐妹，看看他们有什么这样的宿舍故事。 又是一个宿舍的四姐妹， 每回都一个宿舍一个宿舍找。 对，大家好。 带声音。 大家好，我是北科大21届新生韩雨桐。 Hello， 雨桐。 大家好，我是新生徐小梅。 大家好，我是北科大新生傅佳妮。 大家好，我是北科大新生陈红梅。 你们应该一起。大家好，我们是北科大女生 F4。一个宿舍的啊，刚刚考完英语考试，觉得怎么样？ 太简单了。 开玩笑的。 你看你那个大一说太简单了，他们其他三个女舍友就其实那个眼神 报以呵呵。 对，呵呵哒。 不紧张，因为觉得没有什么重要性。 无所谓哈。 就还好吧，反正参加考试，我们高中时候参加考试也多了。 那你们来到这个学校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有没有什么想期待的？ 就是感觉正式进入大学生活了，会跟高中有一些不一样，然后就是感觉人生一个新的阶段吧。 就是没有人管了，可以尽情的玩了，是吗？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以为上了大学就可以放肆的玩，结果天天累得跟狗一样。好了，那这个感谢你们，我们这一时段呢也送给你们我们国航送给你们的大礼包。好，来，谢谢你们。好的， 谢谢四位美女。 希望你们在学校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好了，我们这一时段呢就是这样。凡是参加了北京青年广播寻找国航最美新生的活动的大学生，都有机会获得一份参与奖。那么每所学校也会选取一名最美的新生获得最美奖。那么这一时段的这个校园寻找活动就是这样了，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喽。 好的，咱们下一时段再见，谢谢， 拜拜。 哎，真的是。 这个连线什么时候能结束啊？老阿姨真的受不了每天这种刺激了。 比如你看，每一天都是来四朵这个同一宿舍的 四朵金花， 四朵金花。昨天啊，昨天也是四朵金花是吧？ 对，哎，昨天好像有男生，但是如果来了咱们学校，不知道来没来咱们学校啊？咱们学校应该是六朵金花。 六朵金花， 对 对 对, 对， 每次都让这个老叔叔来，不对，每次都让小鲜肉跟老阿姨这个。 什么玩意 儿？开玩笑的啊，嗯，这个刚刚我们也是跟前方的记者连了一个线，接下来呢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个小的正题， 小 正题，开学小贴士。嗯，这个又是一年开学季啊，这个说到开学季，当然有一些不法分子也是开始忙碌了起来， 对， 费尽心思的为学生家长挖好一个又一个的坑。根据这个以往的经验呢，此时也是各类针对新生入学大学生诈骗高发的阶段，如这个冒充室友盗窃财物，推销假冒产品，招聘兼职骗取钱财，冒充社团招新骗取会费等等等等。警方对近期发生的一些针对学生和家长的诈骗案件进行了梳理，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 对，比如说啊，给大家举个例子，有骗子会自称自己是某某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称有一项针对这个贫困学生的助学金，并且告诉一个所谓的省教育办公厅的电话。骗子呢会谎称这笔钱已经转入到银行，然后再让家长去银行通过 ATM 机进行一个手续费的转账。在转账的过程中呢，您的这个手续费可能就会被骗子骗走了，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这些政府机关他们其实是有专门的电话，您在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一定要去查询一下它的真实性。 对， 嗯，同时不要随意透露给其他人您的姓名、电话和职业等相关信息，坚持做到不透露、不相信、不理睬，更要警惕骗子实施诈骗。 对，这个呢就是今天的开学小贴士。我们每期节目的开头呢都会给大家做一个开学的小贴士的一个详细的梳理，也是希望广大的新生小伙伴们呢这个在开学的时候能够对 能够注意到这些小问题小细节。 对，更重要的是呢，就是那个能帮助大家可以更快的进入到我们的大学生活中去。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正题。 我们今天的正题其实非常的青春活力，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已经是8月31号了， 对， 明天就进入到9月1号。 哎， 提到九月你会想到什么？ 作业写完了吗？ 对呀，肯定会想到开学，对不对？你知道吗？ 哎，真的真的，现在虽然已经不在学校了，但是之前那十二年， 我13年，你12年 啊？我对，我12年， 对 对 对， 就不算大学。12年的教育过程当中，每到9月1或者是8月底的时候， 那个整个情绪就特别心 啊，就已经 对 作业写完了吧？ 而且我 每次 8月底都要哭一次， 为什么 你知道吗？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明天要上学了，就觉得这个暑假一个是作业没有写完，不知道怎么面对老师；还有一个就是脱离了暑假这个非常幸福的生活，不能天天追剧啊、吃冰棍啊、吹空调、跟同学出去玩什么之类的。 难道就没有一点点的向往见到这个 没有 好久不见 的男朋友的时候？ 这。今儿别聊了，我觉得到这儿吧，咱们啊。 好了，我是说真的，因为包括其实现在这种开学恐惧症对于我来说，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工作恐惧症了。就是尤其是这种小长假，比如说11啊、5一的假期结束的最后一天。 有假期吗？我们有假期。 如果有这个假期的话 啊， 我有的时候比如说休假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有这种假期的时候。我在最后一天，我基本上是哪儿也不想去，就想待在家里，好好的调整自己的情绪。 对， 而且也是延续了之前开学的那个状态，还是要 哭一场是吗？我这可还行，这个一个将近30好几没有 什么， 一个将近18岁的这个青春少女，每次接近放假小长假尾声的时候，居然还要哭一场，究竟为何？请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接下来的故事。 是，那其实开学，现在我们想想，开学还是一件挺开心的事儿哈，尤其是大学开学。 对， 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的介绍的这5首歌呢，其实就是跟克服开学恐惧症有关系。希望大家能够听到我们这5首歌之后，能够心里稍微有一点安慰，能够对你们的新学期有一丝丝的期待。 对，同时也希望各位可以开开心心的迎接大家的新学期。 是的，那就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榜单， 一起来看。 本期九八二回力榜教你如何克服开学恐惧症。第四名，高山，开学恐惧症。 一天又一天，时钟转了一圈又一圈，突然发现。 TFBOYS 大梦想家。 我们被小事打扰，为现实烦恼，不断和时间赛跑，未来的最真男主角，准没准备好， 带着光跟我飞翔，感受风的速度在耳边呼啸远方，想穿梭旧时光，插上竹蜻蜓，张开了翅膀，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只要你敢想，就算没到达理想，至少有会珍藏。 第一名，鹿晗，我们的明天。 一个 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 AM 九二七 Fresh Radio 九八二回力榜 Fresh Radio。 嗯， 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呢是跟这个开学恐惧症有关系的。 对， 其实我们现在因为我们两个你已经马上要大四 了， 没有了。我如果要哭的话，也是因为我现在上不了学了， 哇哇大哭。 对，我现在其实还是挺想回到学校的。嗯、那我觉得我们两个现在应该都没有这个开学恐惧症了，因为我已经毕业两年了吧、嗯。 我现在跟毕业也算差不多了。 对，你也差不多，而且你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是最舍不得学校的那一个阶段。那其实、 就是、真的想分分钟回到课堂中去听课， 对对对， 但是你发现在这个阶段已经没有课可以听了。 对，所以就天天来主持节目嘛。好了，那既然我们两个说不出来这个开学恐惧症，那我们今天也是看一小段这个视频哈，看一下这些学生们到底是为什么有这些开学恐惧症呢？一起来看一下。 想开学，因为习惯了没有上午的生活，而且 为什么呀？ 我上个学期被我前女友给甩了， 假期吃的肉还没减下去呢。 但其实我还挺想开学，你知道吗？因为我有一大堆妹子追我。 同学，你想开学吗？ 嗯，想。 为什么呀？ 因为可以和同学玩。 那你不怕作业什么的吗？ 作业老师虽然留的很多，不过我和班上几个同学在学校都能写完。 高三了嘛，最后一年的最后半个学期，然后反正也是追逐梦想。 我是不太理解有些大神们特别想上学 啊。我不想开学。 为什么呢？ 可以帮我打马赛克吗？ 啊，可以。 因为我的室友有狐臭，而且他们夜里打呼噜，而且他们总把脏内裤扔在床上。 因为开学会有很多很多的考试，还有写不完的作业，并且到今天为止还有107天就要高考了，开学让我非常恐惧。 嗯， 哎呀，真是家家有本难 念 的 经 啊。对呀， 我以为我们不想开学完全是因为上学之后就不能再吹空调、吃冰棍、吃西瓜、躺在床上睡大觉了。但是呢，发现各种各样的人们，各种各样的学生、前女友 把 自己 甩了呀， 这 应该都是大学生的问题，还有室友有一些不好的毛病啊， 这个奇奇怪怪的小毛病啊，对吧？ 对对对对对。哎，其实我那会儿其实完全是因为我暑假作业没写完，就大学之前啊。 就因为不想开学是吗？ 嗯，你没有这种情况吗？你每次都能写完吗？ 因为没有事干。 然后因为啥？ 嗯， 没有， 没有事，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你想好了再说、 啊、因为没有女同学可以陪我一块儿出去玩、 不是因为没有女同学可以陪你一起写 作业，所以只能自己一个人默默地把作业丢在角落里嘛。 对，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就是我上小学一直到初中的时候，就我家里人还有那个能力去帮我完成作业的时候、每次都是九月一号开学嘛、到了8月30号的时候，就忽然想起来自己的暑假作业一个字都没动呢，真的是一个字都没动。但那个时候你不像现在好多人说这个，你可以说那个老师我们家着火了，我们家暑假作业被烧了。 现在有人说这种我们家着火了、暑假作业被烧了， 真的有孩子会去说这些，或者说我爸我妈吵架把我暑假作业撕了等等这种。当然大家不要学啊，暑假作业还是要做的、但是 我 那会儿就是 你先说、 我那会儿就是我的暑假作业语数外就会让我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有我姐比我大3岁嘛，他们一起帮我去做，就然后我自己什么都不干，我妈说你别写了行吗，你越写越乱，说我们来帮你写，就真的是家里已经无奈到一定程度了。这一个假期因为我爸我妈也忙嘛，一个假期就完全让我写作业了嘛，写了写了写了，但是到了最后一天发现全部都是空白的。 来，让我们把音乐推上去、这个、享受着安静的几秒钟。 你是有多想笑？ 这段不是尴尬啊，这段整段垮掉，我跟你讲，整段垮掉。 我这段真的是在自黑啊，真的是在自黑。但确实是那会儿，哎呀，作业这个东西，我现在想想还浑身冒汗呢。 对，我就记着我当时，基本上都是家里人拿着小鞭子，天天赶着写作业了吧，写作业了，写作业了吧，写作业。然后上大学之后，学校还会留作业 啊？对对对，还会留作业。 就是我记着我上大一的时候，学校留了抄字典。 真的啊、 抄整本新华字典，然后当时因为是冬天的假期嘛，中间有春晚，然后就找我们同学去参加春晚当那个后台背景，然后就去上面唱歌跳舞什么之类的。然后当时记着央视采访的时候，有一段镜头，就是我朋友在那个央视的后台蹲在地上边吃盒饭边抄字典，你知道吗？这段已经上了央视新闻了，就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我在抄字典啊。为什么抄字典？学校留的作业。今天大姐大一啊。 哎，我现在很庆幸自己当初是学的音乐专业，你知道吗？真的就整本全部抄下来了。 对啊，整本全部抄下来， 就是那个小的新华字典。 对， 我天哪，学校要不要这么拼啊？因为我记得我上大学以后，我对这个开学恐惧症好像就没有什么，因为我们假期作业都是什么拉拉片儿啊，然后 唱唱歌啊， 对啊，唱唱歌呀、啊，分析一下音乐案例啊，对啊，练习练习自己专业课什么之类的。哇，抄字典的这个真是太狠了。 对，反正就是当时那一年抄完了之后，接下来的大二大三呀、啊，就是写写读书笔记、看看书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就 大二大三 就 会好一点。对，那现在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大家，你有没有这种 开学 恐 惧 症？或者说你曾经有没有开学恐惧症呢？ 或者你的开学恐惧症到底有多恐惧呢？ 对，就是恐惧到。 到真的，我有同学就是他每次开学那天他都不会来，他就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基本上要调整一个星期以后他才会来学校，每个学期都是这样。这可能就是这个心理素质的问题， 已经心里产生阴影了，听到开学这两个字帮直接倒下 对，直接倒下。那刚刚我们这段采访其实也是出自一个歌曲的 MV 哈，这段也是当时非常火，尤其是这个马赛克歌。 对， 可以帮我打上马赛克吗？好的，快特别的黑的一个这个当时火起来呢，这首歌应该 是我们的技术老师可以帮思农打上马赛克吗？ 不可以， 夸夸夸， 不可以，我这么没怎么忍心打呢。其实这首歌当初火起来是因为这个高山的开学恐惧症，这首歌也是特别点题的一首歌。 对， 那我们就先来听一下我们榜单当中的第四名， 来自于高山的开学恐惧症。 高山的开学恐惧症。 大学时代是大学生形成系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系统学习人生观、价值观的理论，结合个人实际和社会现实，深入思考人的本质是什么，人生为了什么，怎样的人生更有意义等问题，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对于同学们领悟人生真谛、创造人生价值至关重要。 我下定决心要告别从前，不再浪费时间。我以为这次能够真的真的有所改变，时间过了一天又一天，时钟转了一圈又一圈，突然发现原来我还在原点。我只 歌曲呢，就是来自于高山的开学恐惧症。说一下它的上榜理由，上榜理由呢，就是高山的开学恐惧症可以说直接点出了我们今天这个开学的主题。但是不要被歌名所吓到，这首歌呢会让同样拥有开学恐惧症的你们感同身受，也会让这种感同身受同时呢，让小朋友们对新学期充满着希望。 是的，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7:29，我们马上在歌曲过后呢会进一小段片花，片花回来再继续去跟您聊这些跟开学恐惧症有关系的事儿。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郭尚春，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 Fresh Radio 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思农。 这个半点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再来连个线。 对，再跟我们的这个连线小分队来聊聊天哈。Hello Hello，我们的连线小分队，你们在吗？ 嗨， 连线小分队， 连线小分队。 刚好你是去泡妹子了吗？哎，我们的这个网络好像不太好哈，我们跟他重新连一下。 这个稍事休息，我们接下来重新连线一下。 刚刚是你的同学吧？ 对，是我的师弟。 他去泡妹子的可能性有多大？ 基本上是120%。 那他应该就是去泡妹子了。 今天呢，我们的前线连线小分队呢，现在处在这个中国科技是 北京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一会儿问一下他 ，不好意思啊，这个我们现在还在尝试着跟他重新连线啊，已经 连上 了。 Hello，Hello，张 浩。对了，张浩，你现在是在北京科技大学还是在中国科技大学？ 北京科 啊，是在北京科技大学。对对对对， 我跟你讲，刚才这个信号不好，因为这广场太大了。真的。 他又要黑我们学校了，是吗？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北京科技大学的体育场的广场，身后我们可以看这边是我们的操场，他们学校的操场，然后这边呢就是整个体育场的操场，我的左手边是整个的喷泉区，人家学校有广场的喷泉区，然后这边呢就是北京科技大学的体育馆，这个体育馆呢是当年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这个柔道和跆拳道的比赛场馆，非常的厉害。那这边就是他们学校的停车场，整个一个广场非常非常大。刚才我在转这个学校的时候啊，发现这个学校基本上就由三种树来组成，银杏树，还有就是松树和很高很粗大的柳树，这个白杨树，三种 观察的非常仔细。 白杨树不是我们校树， 所以这个学校真的非常棒。然后我们又找到了一位，也是一位来自这个学校王牌专业的一位女生，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 Hello。 我叫郑倩琪。 来哪个专业？ 材料科学与工程。 哇塞，大家知道吗？在于北京科技大学哪两个专业最王牌？ 冶金和材料吧，应该是。 那你来哪里？ 贵州。 来自贵州的小姑娘考到了北京科技大学的王牌，全国的材料专业的王牌啊。那来到这个学校的这个王牌的材料专业，有没有什么期待或者憧憬？ 材料其实当时报专业的时候没有想到就是会有这么好，然后来了之后呢就是比预期的那个要好很多，所以就是特别满意，对于就是我觉得我运气特别好就入到这个专业。 哇塞，那你高考考了多少分？ 562。 哇塞，在贵州考562也很高了哈。 没有 也没有， 那你这个运气一定很好啊。好，非常感谢。那我们今天呢也带来了这个北京这个中国国航送给你的大礼包，谢谢啊。好，希望你在这个学校能好好学习，将来为我们国家的材料这个事业进献一份力量，好不好？ 嗯，好，谢谢。 嗯，好的，谢谢。 好的，谢谢。 今天呢，我们但凡参加了北京青年广播寻找国航最美新生的这个活动，都将获得一份参与奖。那么同时呢，我们在每所学校也会选举一名最美新生获得最美奖。那么今天我们在北京科技大学寻找最美新生的活动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或者是下一个时段再见，拜拜。 好的，拜拜。 好的，非常感谢张浩为我们带来的前方报道，感谢。哎呀，这个张浩同学可以继续泡妹子了。 对， 这段他已经咱们已经掐掉了， 学霸妹子 他没听到。 对。那刚刚我们在上半段呢给大家听了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这个高山的开学恐惧症、那我们就想说啊，这个克服开学恐惧症我们要怎么样呢？ 怎么办呢？ 就是不让自己去害怕。 不害怕、 哎、对，就不害怕。我这个下一首歌引的真是够硬的、 哎、太无话可说，我跟你讲现在。 好了好了，那我们就赶紧先来听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来自 张韶涵 的 《不害怕》， 一起来听一下。 害怕。 我不害怕。 就等着他最后这一句呢，你知道吗？ 刚刚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张韶涵的《不害怕》。 对， 说一下上班流吧。 大家听了以后有没有给你的内心打了一针安慰剂呢？说一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张韶涵的歌呢，总是充满满满的正能量。娱乐圈的大部分歌手在唱情歌的时候呢，当我们面对人生很多过不去的坎儿的时候呢，张韶涵的歌或多或少的都给予了我们一定的正能量。那张韶涵打开了他的励志的大门，当我们对即将来临的事情感到一些压力和害怕的时候，来听一听张韶涵的这首励志神曲，告诉自己 不害 怕。是的，其实张韶涵还有一首歌 隐形的翅膀， 隐形的翅膀真的那会儿好像各大晚会呀， 对， 然后各大这种就是稍微有一些公益性质的晚会都会去放这首歌， 或者是慈善活动什么之类的，在那个年那个时候都会放 那个年代 翅膀。 对，其实因为你会发现张韶涵她虽然长得很小，她的身材小小的，但是她的内心里面有一种爆发力。 对， 真的就是我第一次看到张韶涵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么一个小姑娘，我都不相信这首歌是她唱的，而且她的 怎么能唱出那么大的力量来。 对，而且她的嗓音里面除了她有一点点甜，她还有一种那种甜嗓女生没有的那种冲击力在里面，可以说也算是一个这个非常有特质的歌手。 对， 那来自张韶涵的《不害怕》，其实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几条关于如何 克服开学 恐 惧症 的 这个 小 贴 士。对，希望可以帮助一下在座的小朋友们，毕竟明天就开学了嘛。 这个毕竟这个马上 有的可能已经开学了。 对，咱们先说第一条啊，这个当然在假期过程当中，咱们普遍的生活都是 没有 规律的， 没有上午， 对，没有上午，而且晚上基本是一直到第二天早上。 对，没错，连起来的。 对，就是连起来的。对，所以这个熬夜玩耍呢也是常有的事儿，比如说这个胡吃海喝是吧，和朋友 各种 疯狂 夜 啊，三里屯工体天天的， 对 吧？ 走一波 啊。对，当然还有宅在家里边同学天天躺在床上刷剧看电影， 对、啊、 追番， 对啊，追一些动漫啊什么之类的。 我第一次用到了追番这个词儿。 怎么你觉得自己很高大上是吗？自己变成了二次元了， 难道不是吗？所以呢，不管咱们用哪种方式啊，这个假期带给我们的安逸和快乐，即便你有的时候在虚度时间，但是我们的假期也想要它越来越长。 哎，是的，其实呢，我觉得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开学以后的生活并不是这么的烦恼。你想一想你的好朋友，你可以跟好朋友聊一聊你们假期的见闻，然后想一想这个，哎，学校里有没有喜欢的男生女生啊？对啊，暗恋的男生女生你又可以见到了， 哎、 或者想一想食堂的饭菜，你怎么了？我跟你说，你再在节目里这样，我就要走了。 扫地出门，给我扫地出门，不要脸。 对。 哎、 其实 主要想一想，就是食堂的饭菜肯定能越吃越香。跟你讲， 哎，真的，我现在就是想啊，我不知道我们学校，因为我们学校最近有一个很火的新闻，就是我们的二食堂重新装修了。 对对对， 今天我本来还准备了图片，但是这个图片好像没有导进来。装修的特别的高大上， 哎，真的，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想赶紧开学， 然后 赶紧回到学校。 食堂是吗？ 对对对，每天我肯定吃不了。我上大学四年，我也就去吃过三四次吧。 去吃食堂只吃过三四次。 吃过三在早上除外啊， 这你就没法体会我刚刚为什么会你说吃学校食堂会产生出那种反应来了。我告诉你，现在基本上这一年的时间每天都在吃食堂。 哎呦我天哪，哎，可是上大学的时候不是大家都会出去吃一些东西吗？ 那是大二大三的时候。然后现在你基本上 就想说你现在很刻苦，天天在学校里学习，你是这个意思吗？ 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今天这个槽点真的太多了。 那个刚刚给大家普及了一条啊，如何克服开学恐惧症的小贴士， 就是想想学校吸引你的东西。 对，比如说这个妹子呀，小帅哥啊，这个食堂的饭菜啊，食堂 的 大妈呀，对吧？ 装修了操场啊， 对 啊，五年之前说的操场终于装修好了 呀，十年之前说的游泳馆终于要开业了， 对 吧？对， 这都是值得大家期待的。那说完这首歌以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 第 三首歌。 第三首歌， 第三首歌，对， 榜单当中的第二名是来自最近非常火的小鲜肉， 应该是火了很长时间的 小鲜 肉们。 对，来自这个 TFBOYS 的《大梦想家》，一起来听一下。 雨再大也总要回家，被淋湿的鞋晒干再出发，轻松的步伐被泥土冲刷，力量无限放大。 我们被小事打扰，为世事烦恼，如果和时间赛跑，未来的最佳男主角准没准备 的生长，从小的愿望到大的梦想起航， 坚持是生命的永恒，跳动的心脏 带着光跟我飞翔，感受风的速度在耳边呼啸远方，一个一个梦飞出了想穿梭旧时光，插上竹蜻蜓张开了翅膀，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只要你敢想，就算没到达理想，至少有会珍藏。 未来是什么样，心未免夜未央，风的方向，反而更大声的唱，一路寻找一次疯狂， 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 一次一次想穿梭旧时光，插上竹蜻蜓展开了翅膀， 飞到任何想要去的地方，一个一个梦写在日记上，一点一点靠近诺贝尔奖， 好清楚， 大梦想家 就让我感觉自己好像回到了六岁一样。 回到了六岁可还行， 就是蹦蹦哒哒非常开心非常阳光的那个年代。 非常好非常好。那个这话怎么说来着啊，愿每一个人的心里都常活着一个六岁的小孩。 对，我们就是六岁的小朋友， 六岁的小朋友天天流哈喇子是吧， 要自爆梦想 还行。刚刚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 TFBOYS 的一首大梦想家。 对， 它的上榜理由呢就是欢快的曲风以及暖暖的音乐律动，怀旧与梦想交融的歌词再次碰撞出 TFBOYS 成长道路上的追梦宣言。 嗯， 我们在学校度过的漫长的日子也正是我们追梦的过程。歌词当中这首这个只要你敢想，就算没到达理想，至少有回忆珍藏，也是告诉同学们即使平凡但是也要敢想，那么每一个人都是大梦想家。 是的，没错。那其实之前有一句话嘛，就是说可能高考是你这辈子唯一一次 公平竞争的考试了，当然不能说的这么绝对哈，但是他其实说的是有道理的。其实高考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追梦的一个敲门砖， 对， 我觉得 一个平台。 对，如果比如说我的梦想是想去当医生，那我肯定会考一个非常高的分数，然后去考到这个医学院去完成我的梦想。或者说我想当一个这个啊，当一个主持人，那我也是要通过这个高考的艺考去考到我心仪的大学，比如说中国传媒大学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原来我们不仅随我们学校，我们还在节目里面夸我们学校。对，反正其实高考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敲门砖吧，应该算是。而且现在我们刚刚也在这个采访当中看到很多人这个开学恐惧症也是因为高考马上就要来临了嘛，大家心里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点的小焦虑， 对， 觉得自己 也是 学习的不够好。 两种想法吧，一种想法是一直期待的，一直期待着高考快一点来， 对， 然后好马上度过， 赶紧解放， 对对对，赶紧解放，马上度过这段压抑的过程。 对， 另外一方面呢是希望高考慢一点来， 对， 然后也是希望多跟高中的同学呀，再多度过一段时间这种无忧无虑的 高中生活。对，其实大学生活也 对，大学生活也很美好的， 更美好，对， 就是美好了吧，告诉你。 对，如果现在是高三的学生在听我们的节目哈，忍一忍，你马上就要 解放了， 一个非常开心非常幸福的生活生活当中去了。 如果是大一刚刚进入大学校园的朋友们呢， 一定要珍惜校园时光， 一定要珍惜你们的大学四年的校园时光。 看我两行泪流下来了，都要，真的，我现在很后悔，我现在恨不得再去考个研。那也是今天再跟大家说一说，另外一些帮助大家克服开学恐惧症的这个方法。那在开学之前呢，大家一定要准备好必要的这个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具。 对， 你可以去听一些好听的歌呀，去看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看的小说，当然要看短篇啊，因为如果你看长篇，你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开学。 这个就直接又把你的心思拉到十万八千里外了。 对，不要想开学以后会怎么样，现在你还在放假阶段，对吗？就哪怕我现在8月31号我还在放假呢，我就去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不要给自己压力这么大。 对吧？ 这私塾还是算了，不要听他的，老是误导学生。 开玩笑，开玩笑啊！ 对，还有就是你可以和以前的同学去聊一聊啊，聊一聊我们开学以后我们打算去干嘛？因为不是说开学以后我们就光学习嘛，开学以后 私塾。开学之前一个人私塾，开学之后大家一块儿 私塾。好了，现在时间来到了17:53，我们还有一首歌要送给大家。那先说一下上榜理由吧。 榜单的第一名啊，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鹿晗的《 我 们的 明 天》。上榜理由呢，我看着没剩多少时间能许愿，好想 多 一天我们的明天。我问着还有多少时间在眼前，以为多一天能实现我们的诺言。这个歌词儿呢写的也是非常的 无法理解。其实它就是讲的一个这个珍惜明天的一个事情。就其实当你走入社会的那一天呢，你会发现你真的特别怀念在学校的日子，特别怀念学校里面的老师和同学，甚至恨不得像我一样再去考个研究生啊，再去多上几年学。 对， 所以这么美好的学生时光，为什么要害怕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对不对？不要让对开学的恐惧成为日后对学校的回忆。打起精神，我们一起 来迎接我们美好的明天。 没错， 最后这段 加一个掌声什么？ 最后这段词简直没谁了， 特别励志， 特别励志。最后这首歌曲送给即将要开学的各位小伙伴们以及我们的熊孩子们，祝大家永远不得开学恐惧症，在我们的新的一年里边可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对，而且你要想着开了学以后意味着寒假马上就要来了，对不对？ 开了学之后就意味着寒假马上来了，寒假结束之后意味着 暑假马上就要来了。是的， 暑假结束之后寒假还会远吗？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下面一首下面一个节目是挑战新歌声。 对， 好，那我们明天酒吧活力榜同一时间再跟大家再见哦，拜拜。 咱们明天再见，拜拜。 多少时间能续约了？成永恒。